再一个来讲，收藏家是真正的叫做文化的保护者和守护神，你能守住这块阵地是很不容易的。 收藏书画近30年，馆里的书画精品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城淮美术馆不仅是翟旭东自己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对外开放，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中国传统书画的美，在喧嚣的都市中给人以宁静，这也是他多年收藏的最大价值。 了解大兴文化，提升市民素质，凝神谛听，名家说大兴。 玻璃是透明的，这是我小时候对它最早的认识，长大后偶然的选择。透明的玻璃竟然成了我的一切。玻璃作为我的作品载体，本身的物质性语言就具有了叙事性的表现，它没有丝毫的娇柔造作，它是那么的自然地呈现在你的眼前，任凭光线的肆意入侵，它还是那般透彻。听众朋友，以上这段话引自玻璃艺术家刘立宇在一次展览中的文字表述。刘立宇是中国当代玻璃艺术开拓者之一，多年来坚持以玻璃创作来描述多彩人生。他在大兴区青云店镇建立了一家文化特色产业园，通过艺术展览、艺术交流、免费培训等方式，吸引了众多文艺爱好者享受高雅艺术，接受艺术熏陶，提高艺术欣赏力，为大兴区提升农村文化软实力做出了突出贡献。近日，本台记者靳时萌就对他进行了专访。 99年前呢，我在原来的中央工艺美院学的是这个装饰绘画专业，也就是过去的那个老的那个壁画专业。那么其实这个专业来讲，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材料，其中也有几节课是当时是很早去捷克留洋回来的一个老的先生教我们那个镶嵌，马赛克，玻璃马赛克镶嵌，所以那个其实是算最早接触和玻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 玻璃艺术在国外是非常典型的艺术创作形式之一，而在中国的玻璃艺术却常常被人们视为是一门巧匠工艺。于是有些艺术家为了区别这种传统的偏见，会以琉璃艺术命名它。作为中国当代玻璃艺术开拓者之一的刘立宇，对中国当代玻璃艺术又是怎样定义的呢？ 中国玻璃呢，出现在这个艺术作品当中，其实是可以说是起源于我们的这个学院派玻璃这个诞生，这叫当代玻璃艺术。那玻璃一直存在于那个人们的生活当中呢，是作为这个器皿、器具、花瓶，大家可能了解的更多。但是作为纯艺术造型，或者诸如像雕塑或者这样子的这种纯艺术形式呢，是大概开始于2000年左右，清华美院以及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还有中国美院这样的几个专业院校筹备起这样的一个玻璃艺术专业，这样开始的。 那您的这个玻璃艺术品都是以什么风格为主的呢？ 我的这些一批作品呢，是以这个叫窑制玻璃，就是也有脱蜡铸造的一些技法，然后主要是指电窑铸造这样的技法为主，这样的作品。 了解大兴文化，提升市民素质，凝神谛听，名家说大兴。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中国当代玻璃艺术家刘立宇的专访。玻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材料，自身原本无形无色，经过一系列的高温程序加工，却可以塑造成任何形状，成为晶莹剔透、细致多彩的艺术品。而制作这种艺术品的过程十分危险。 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么漂亮的玻璃作品，就是你们真的很难想象它的操作过程是有多复杂、多艰苦。哇，我们那个玻璃真的从泥到石膏到最后耐火石膏，包括有时候要用到蜡，要到硅胶，然后满身都是土，都是灰，然后每天吸着粉尘，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在创作，然后包括还要最后要抛光打磨等等。 还有没被这个玻璃扎着过呀？是吗？ 那常事儿，我这个手上各种这种伤口啊什么的。我曾经是2000零 2003年我做一个我的个展的时候呢，需要有用到那个紫外线灯，那因为我赶作品嘛，一个是防护上不是太够，再一个操作时间过长，后来整个这个脸到脖子就是前二度灼伤。 哎呀 啊，连夜坐飞机回来，住进那个叫烧伤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当时因为我妈妈在机场接我，第一时间都哭了，说正值这个风华正茂，说女孩子你个脸毁了，可怎么办呢？ 即使如此危险，刘丽宇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玻璃艺术的执着热爱。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不仅开拓了中国当代玻璃艺术的领域，十几年来他的教学成果及个人作品也得到了国内外业内的一致认可。 怎么讲，因为我很荣幸能够是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带动起这个学院玻璃，或者说创建起学院玻璃工作室这样创建人之一，后来呢又就整个带动起中国整个的这个中国当代玻璃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开端。那么现在中国大概有十几所专业院校都有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在清华教学十年，那么也带出一批又一批的这样的一些从事玻璃艺术的青年艺术家。那么作为我个人来讲，那当然我也是在不断的这种探索摸索当中去利用玻璃这样的一个材料进行创作，当然也参加过很多国内外的展览，也获过奖项，那我的作品也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只是说我过去这十多年所在玻璃艺术的这个范畴里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想后面的路还很长，那么我当然还会继续利用玻璃这样的材料去创作更多的作品。 刘丽宇的文化艺术园区为什么会选择在大兴区青云店镇，并且以青云命名呢？他是这样告诉记者的： 青云国际文化艺术园区，然后我里面的工作室都是以各个材料命名的，比如说玻璃艺术工作室、陶瓷艺术工作室。我们大概是从3年前开始筹备，那么今年全面落成，可以完全开放的。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北京大兴青云店这样的一个地方来作为您的这个工作室呢？ 对，其实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解的，像那个文化艺术园区，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798啊，东边哈，包括草场地等等，那一带是聚集着非常多的这样的艺术机构以及那个各种职业画家呀、画廊等等。那么东边对文化艺术块已经发展得非常繁荣。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南边？就是这是一块未开垦的一块，可以说是处女地。那么我们希望在这里提升大兴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过去大家一提到大兴，那么都是以农业为主的，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里建造新的一块以文化艺术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我一直原来是在这样的专业院校里，那么我每天接触的全都是这样的这种手工艺或者艺术创作、艺术设计，那么我非常喜欢，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上它，然后能够真的是能切身能够去亲自去接触体验这样的一些艺术的形式，因为它还是要走进更多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去。 最后，中国当代玻璃艺术家刘丽宇对大兴人民提出了寄语。 这样吧，还是从我的专业角度出发，就是说希望文化艺术能够带给大兴，带给大兴的人民，或者已经或者是即将要来大兴进驻的企业或者等等，然后带给他们更丰富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体验和感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中国当代玻璃艺术家刘丽宇的专访。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人在大兴》栏目，我是记者曹磊。在魏善庄镇岳家坞村有这样一家小有名气的乡村书吧，这里的藏书将近10000册，村民们每天来这里看书、读报、绘画、练书法。自从有了乡村书吧，村民们茶余饭后就能在家门口充电了。